转销售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下午还是晴朗的天气，风力比较小，气象条件呢对污染物的扩散没有明显的作用，能见度和空气质量不太好，但随着气温逐渐的升高，大气垂直扩散能力增强，午后的能见度和空气质量是一天当中最好的时候，所以中午前后比较适宜各位户外的活动。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四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轻微轻度霾，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来一起看一看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晴见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气温2到-2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英姿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I woke up pissed off today. And lately everyone feels fake. Somewhere I lost a piece of me. Smoking cigarettes on balconies. But I can't do this alone. Sometimes I just need a light. If I call you on the phone, need you on the other side. So when your tears roll down your pillow like a river, I'll be there for you. I'll be there for you.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12月14号星期五的11:33，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伴这样又妖娆又电子有节奏的音乐，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道。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就刚刚那个当当当，哎， 特别的骚气。 对，因为那个感觉就是那种有各种灯光啊交错，唰唰唰唰唰，是不是？ 是的，是的。 今天我们要去一个我个人感觉哈特别想去的一个国家，因为除了它有鲜艳的颜色之外，还有很多小众的部分哈。 对， 不单单都去羊角村溜达，游的是别的地方 啊。是，羊角村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标。就是他不知道其他的地方，就知道羊角村。 羊角村啊，风车呀，什么橙色军团、无冕之王，这都是基础的。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旅程呢，真的是要走一走不一样的地方。 每次呢，我们的常明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他非常的重视，每次都跟我们合影，那是一种情感的交流。 是的。 第二呢，他每次都会写一个他自己的那种笔书的文档。 是的，我真的是太爱常老师了，每次常老师一来，我就觉得哎，我又可以听课了。对， 欢迎常明老师。 欢迎常老师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又来了。 是的， 常来哈，只要常老师有时间，常来常新。 好呀好呀。 常老师最近在监考。 是的， 是的。 对，你越年底了嘛，对不对？那个 孩子们的期末考试又来了， 同学们看到常老师脸都是这样。 没关系，熬过最黑暗的时刻就迎来了寒假。 是吗？ 对，我们在等着。 对， 是的，寒假马上就要来了。 是的，哎，先问问那个，在分享荷兰之前，常老师在寒假这个假期当中有没有打算出去旅行呢？ 打算去顺德吃一圈。 哦，顺德， 顺德， 对，可以可以。 哇，哎呦，想起那些什么双皮奶啊， 对 呀，各种烧腊呀， 对对对， 就觉得好想吃。 是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可以满足我们幸福感的这个想法，旅行是其中一位哈。今天我们说荷兰，小众的荷兰，会大概稍微说几个大家没有听过的点，好不好？先给我们小小的提纲啊。 OK 啊，现在就说吗？ 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 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海牙， 海牙 和一个荷兰最古老的城市。 荷兰最古老的 最古老的城市， 对，这个城市在世界上都属于古老的。 就当我俩看到这个城市的名字之后， 对， 是不是？就第一次见到这个城市的名字， 是的， 就是见到了一个新的嘉宾那种感觉，想了解他。 对，我记得是那个七个字儿的，我现在一个字儿都不记得了。 马了花就知道特， 三个字以上的都得特意背一下。 是的，是的，让我们的长明老师稍事休息十分钟哈，十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听长明老师荷兰不一样的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哈，哎呦，这一条呢跟周驼的职业有关系了，叨叨。 哎，是中医康养吗？ 对，周驼特别在这条线下拿了五个星，好好读一读。 是是是，周驼非常重视啊。 对， 我们给你好好播报一下。 周驼今天不在直播间哈，我们要好好的写一写啊，说中医药健康旅游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 哇，周驼真的是迷之骄傲，你知道吗？今天就是跟他们的那个老朋友，是就出去庆祝了， 出行，然后就走走这个中医药游， 踩线去了， 踩线去了，拆线去了， 对。吃药时同源健康餐，泡中药温泉浴，参观中医博物馆和传统制药流程。这个药丸是怎么制作的？ 怎么来的？怎么没的？ 对，这个过程，还有这个针灸扎到哪个穴位，它能有什么功效， 对 吧？中医博物馆就是这个像什么华佗呀？ 对对对，这些都非常有。 鸟啊， 对， 李时珍，是不是？别错。好吧，这些都是我们就知道的， 怎 么说呢？中医网红 F 四嘛。 对，谢谢他们对我们的医药事业做出的贡献哈。 当然了， 是的，其实中医药的健康旅游产业呢，是中医药健康服务业和旅游业深度有机融合的产物，以提供中医药健康服务为主题的休闲游的新业态。我国是国际游客的热门目的地之一，我们有中医啊。 对 吧？中医非常厉害的哈。 是的，是的。 这个就是给那个2016年的中国入境旅游人数达到1.38亿，数目如此庞大。的外国客源和丰富的旅游资源，给中医药的健康旅游带来了蓬勃的生机。 那当然了，就是新的曙光。 是， 早在2011年，北京市就开始着手构建中医药健康旅游产品体系。 七年之前， 对。先后评选出35家中医药文化旅游示范基地，设计出13条中医药养生旅游线路。然后呢，这个涵盖着失眠。这个中医综合治疗， 我得去看看， 你得去看看。头痛针灸综合治疗，哎，我也得去看看。 咱俩去。 对。等内容的首批30个北京中医药国际医疗旅游服务包项目， 是的， 亮相了2017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是的，其实呢，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传统药师然后很多的一些专家服务人员啊，说是想让中医药这一块呢，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走出国门，走进各国的百姓。中医药健康旅游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了。我们也希望呢，这一块哈，黄金期之后呢，很多的老年朋友或者对健康钟爱有加的人，可以参与到这个小行列当中来。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很多的国际友人特别喜欢中医， 是吧？ 对， 就是。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健康理疗 望闻闻起。 对呀，你这个五行缺钙。行了， 行了行了，下一个。 想想， 对， 水土不服转第二条，这个说是旅游啊，靠火车拉动不是一座城市做得过事情的，有很多了哈。这告诉我们的环西部的火车游拉动了甘肃冬季游的步伐。 而环西部火车游现在又是全域旅游哈，把这几个串起来。 串起来哈。 12月1日，来自东南亚的90多名旅客乘坐由甘肃蓝铁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组织开行的 Y681次环西部火车游，东南亚冬季丝绸之路丝路国际旅游专列，自兰州车站启程，度过了为期8天的丝路之旅。这趟旅行让他们看到了不一样的甘肃，享受了别致的旅行体验。 是的，其实在2016年以来呢，甘肃省政府呢推出了不断完善引客入甘的奖励政策，特别是推出了冬春淡季的旅游优惠政策，不断的挖掘各地冬春季的旅游资源，大力的开拓了冬季的旅游市场。我觉得还有春季旅游市场一起连在一起呢，让这个地方盘活了，不是冬春要有空白的话，就会有收入和拉动就业的空缺。 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不能说这个旺季的时候特别旺，淡季的时候就闲下来了， 是的， 这样不好，淡季的时候也要把它变成旺季。 是的， 对，反正呢，这个在这趟环西部火车游的旅游专列上啊，车厢是经过特别设置的，十分的温馨，旅客可以选择与亲朋下一盘棋。 你下呀？ 对，来呀， 将军。 同好友品一壶茶，唱首应景的歌，是东南亚歌曲吗？ 是吧？什么魑魅魍魉妖魔？ 对，一可捧着一本书读书观景。 你看啊，就是年龄层呢，我们在说出去玩的话，大概50-60岁算是老年朋友哈。我们看到了72岁的朋友，徐雪香，应该是个阿姨，对不对？ 对对对。 她去过很多的城市，也乘坐过很多的交通工具。她说：“但这样的火车我还是第一次体验。它不仅是交通工具，更像是一个家。我这一路都很轻松，不会感到很乏味。”他说冬日的甘肃别有一番风味，如果有机会他会再来一次甘肃，再乘坐一次环西部火车游的专列。 你看真的是非常的棒哦， 体验棒棒的啊。 对，据了解这一列冬季旅游专列呢，是由这个甘肃蓝铁国际公司国旅公司与新加坡华运旅游有限公司共同合作的，车上呢融入了甘肃河西走廊的文化元素，还增加了特色酒吧、KTV、书吧、茶艺坊等个性化车厢，同时将陇原巧手刺绣、剪纸等扶贫产品也带上车销售了，将传统的火车打造为西部风情的文化长廊。 既是一个专列，在专列里边的布置也是相当有情趣的。我觉得非常吸引人哈。其实我们说的到了一个城市之后呢，这个城市的样貌除了出租车司机的服务、餐饮餐馆的服务，那就是是不是空气比较的清新哦。如果室外没有吸烟的这个感觉，那就是这个城市就非常的漂亮干净了。 对，是的，就禁止吸烟，或者说只有专门的吸烟区才可以。 对，请我们来关注澳门方面的 消息。澳门方面哈，澳门方面呢表示说禁烟力度要再加码。 那怎么了呢？ 自2012年澳门控烟法生效起，截至今年的10月31日，控烟执法人员共巡查场所190多万间次，即平均每天都要查764间次，累计检控近50000宗违法个案，其中9宗因违法吸电子烟而被检控了。 现在 电子烟也不行， 也不要室内了啊。 对，澳门卫生局呼吁吸烟人士要远离烟草，律己守法，尽早戒烟。 是的， 切勿以身试法，心存侥幸。 这个自从我受了受伤之后呢，9天没有吸烟了， 是不是也很好 呢？我要戒掉它了，我不要再抽烟了啊！这是个非常好的雄心汉壮志哈。 对， 今年元旦至11月30号，澳门烟控执法人员共巡查了31万间次，较去年呢增加了1.5万次，他们很辛苦的哈。你看，在这个像卫生局及博彩监察协调局联合就全澳门娱乐场所的查次呢，达到了761次，共监控了1577宗的个案哈。我觉得之后在澳门看到的室内吸烟的情况将会被禁止，而且如果你要触犯这个条例的话，将会重金罚你。 是的，是的， 肯定是这样的。在新加坡，一根烟5000块哦。 当然了， 想想， 但是就是说呢，是不是就全面禁烟，就不允许吸烟呢？ 是是是，有没有一些 有？ 澳门卫生局提醒说，若娱乐场所有设置吸烟室的需要， 怎么呢？ 仍可继续向卫生局提出申请。 哦、申请 对、 哦， 那毕竟还是要考虑到有一些烟民或者说有外来的这些游客， 是 对不对、 嗯？ 但是由于需先行处理现实积存的个案， 啊、 所以呢，在9月28号之后申请设置的吸烟室将无法在明年1月1日之前获批。 嗯、 但是呢，你如果不着急的话，就慢慢等待一下。 是的， 对， 是的 反正卫生局也强调了，自明年的元旦起，娱乐场内的所有吸烟区将会被取消，届时无论是这个娱乐场中场或贵宾厅，除了已经符合新标准且获许可的吸烟室外，其余的娱乐场室内范围将全面禁烟。 是的、嗯、大家一定要注意澳门这条信息了哈。最后要关注耶路撒冷的事情哈，好多朋友都在这个国家在中国路演， 嗯， 展现当地的旅游文化和气势哈。 对， 耶路撒冷来了， 来了， 带着满满的热情来了， 扑面而来， 扑面而来，张灯汉接彩。 哎， 主推多元旅游的体验，里面有很多细的项目。 哎，对的、耶路撒冷城市发展局联合耶路撒冷酒店协会举办的首次中国路演于12月11日在北京启动了。 嗯、 这次路演呢，共有当地10余家景点、酒店等旅游机构和企业参加，包括像大卫城、以色列丹酒店集团，还有 好多酒店。 对啊，东方耶路撒冷酒店，还有普瑞玛酒店集团、雷蒙尼姆连锁酒店、以色列博物馆、大卫塔博物馆、耶路撒冷耶胡达酒店和租租旅游公司。 哎，租租旅游公司啊。那个2019年呢，其实相关的负责人是说了，我们将在中国市场推出一系列的活动，重点推介耶路撒冷的历史古迹、文化艺术、美食美酒、娱乐和夜生活、节庆活动等深度旅游体验和旅游的产品。希望这次呢会议和展演呢，希望增加两地的交流，频繁的合作哈。 对， 我觉得也是古城了，也是有非常有味道的地方哈。 当然了， 希望各位在2019年呢展开行程。 我们还没有去过以色列， 没有去过。时间来到了11:46:36，我们今天的资讯汇报完毕。在周五的午间时光当中，马上有请我们的常老师来介绍不一样的荷兰。 好，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会是谁呢？是谁呢？神秘大来宾。Pour être sûr que tu me suives à la ligne, je traduirai ces vers sans façon. Volant vers la lune, vers Saturne et ses anneaux. 时间来到了11:48，我伴着这样爵士的非常难演唱的音乐技巧的歌曲哈，我们要跟着常明老师走进到不一样的荷兰小众之旅。 哎， 我们两个学生又来到了常明老师的这个小小的这个分享间。 是的，我们要排排坐，坐好。 嗯嗯，常明老师，中午好。 对，常老师您好。 你好。 那个，在今天介绍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先分享一段话吧，大家听一听，好吧？ 好的，好的。 来来来来，我们洗耳恭听。好。 1882年8月19日，上周我这儿一直刮大风，伴随着风暴和大雨，我还特地跑到席帆宁根的海滩上写生。另一张在画的时候，风浪正大，海水不断涌上沙滩，有两次我不得不把画面完全刮掉，因为画上盖了一层厚厚的沙子。风实在太大了，把我吹得东倒西歪，黄沙漫天，几乎什么都看不清。 这一段是 哦，这一段是谁的呢？ 梵高在1982年8月19日写的日记。 我的天哪，是1882年？ 对，1882年8月19日的日记。这个是对，去荷兰之前，因为梵高是荷兰绕不掉的一个人，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功课。把那个梵高的那个书信集就是一本都读完了， 然后我的天哪， 对，但是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细节描写特别动人，就是他说沙子都弄在画上，然后他得刮掉重新去画。后来我就回北京之后，我就去想那个环节哈，我就说在北京的深夜里我难以入眠，甚至可以想象出那时候的风雨海浪的声音。一个夹着画夹仓皇躲进附近咖啡馆避雨的男人，他的身上应该是满是松节油的味道，狼狈，有烟味，头发蓬乱，脸庞消瘦，神情忧郁中又带着坚定。这是我自己写的。 太棒了。我觉得这一段解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画 面感。对，因为我特别喜欢梵高，所以我是觉得去荷兰就是哪怕我就是为了去看看梵高曾经待过的地方也是很开心的。 对， 开场白真的是， 这个开场白真的太特别了。 鼓励，掌声掌声掌声，非常好的啊。其实我们觉得在路上感性的人呢会写出一些非常让我们读上去有画面，刚刚到的时候画面感极其丰富的笔触啊。刚刚确实就是其中一 种，就很感性而且想象力很丰富。 对对对， 就是 常老师是不是还有画？ 身受，对， 是不是还有画啊？ 对，然后我就想说一下这幅画。 好， 这幅画真的是就是梵高画完了之后呢，他其实不是特别出名，因为梵高活着的时候就卖出就过一张画。 然后呢， 对，好多画家都这样， 都是以方便面和榨菜为生。 然后他死了以后呢，这幅画呢就是被世人所知， 值了钱了， 就在博物馆里面放着。特别奇怪的是，在2002年，有两个盗贼，就是通过两根线从天棚上就吊着就把这个画给偷走了啊。然后这个画十几年之后就一直是杳无音信，就这画就丢了，就完全是从博物馆丢了。丢了之后一直到2016年，这画奇迹般的在意大利被发现了，而且毫发无损，就又还给了荷兰，放回了这个梵高这个博物馆里。 终于是千回百转回到了他的目的地，原发地。 对， 这俩贼真够狠的。 对，这俩盗贼也真是哈， 就是好像世界名画被盗的这个事情还是挺多的。 你刚才说几几年被盗的？ 2002年被盗的。 他们没有监控吗？那个时候 很奇怪。 对， 那个时候那故宫也丢过东西。 对，其实那个时候可能监控系统并不是那么的完善。 是的。 再加上这两个是有艺术修养的盗贼，还知道这是名画。对。 因为确实画的是 有选择， 有选择， 对， 就这个好偷懒。 对，说到梵高呢，真的是让那个荷兰又艺术加了深深的一浓墨重彩的一笔哈。小众的城市海牙，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刚刚我们说了那么多，好几个字儿，马胡了胡了胡特， 什么斯考特，什么 马斯特里赫特 啊，马斯特里赫特 六个字， 马斯特里赫特，这个城市是您这趟行程当中重点去的，还是走着走着说有人说去看这个小城？ 是专门去的。 哦，专门。 一般很少有人会去这儿，因为它离这个阿姆斯特丹很远。它已经是到了荷兰的边境了。据说从马斯特里赫特再开20分钟的车就到比利时，然后它跟德国也是接壤的。所以很远，很多人就不去。为什么呢？因为这儿有一个就是。现在算是大众所熟知的一个叫做天堂书店的一个地方。 天堂书店。 对，说说嘛。 说说当然要说说。 它是吸引你去的理由吗？ 不仅仅是，确实是在这之前并不是太期待，但是到了那儿之后我才发现，原来马斯特里赫特是我此行最爱的，一直私藏的，我甚至就是一直放在我的这个电脑里，我都舍不得写出来给人分享的这么一个地方。 对，不愿跟人分享。 对，我都不想让别人知道。 是， 对， 常老师重视我们节目吧。 就是太重视了， 对不对？ 这个重要程度可见一斑。 对，首次来谈这个地儿， 就是私藏的都拿出来了。 每天我们节目500万的收听量，差不多。 哎呀，真的是。 听这个图书馆吧，到底怎么？ 没事儿，就算你们听了，也不一定所有人都会去的，因为确实很远。 您再补一下，真是的，确实是这样的哈。说说这个。 这个地方呢，它叫做现在叫做天堂书店。它这个建筑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它本来就是一个教堂，它叫做多米尼加教堂。 哇， 对，这个教堂其实也是命运多舛。在这个战争期间，我觉得就是最惨的是它是被用来养马。就法国军队在这个教堂里边就是养马，然后就是非常破败不堪，然后一直到这个零几年的时候，然后有这个大的公司 筹钱，于是才决定把它变成书店。然后呢，这个书店其实经营了几年之后经营不善，然后就要倒闭了。可是很多人是觉得这个天堂书店它不应该倒闭，于是用众筹的方法，就是老百姓掏钱，就又把这个书店给救活了。 这个意义又非 常有爱， 对对对。然后我一直觉得书店应该是一个城市最美的脸， 当然了， 就是一个好一点的城市，如果没有一两家像样的书店，我觉得就是有点让人不能接受， 有点遗憾。 对，这个书店呢，很有意思，它那个挑高特别高嘛，因为它本身是教堂， 对， 所以这个而且它这个教堂上面是有壁画的，在修复的过程中，我觉得很难得的是，就它对这个壁画的修复是修旧如旧，这一点我觉得，很多地方是要好好去学的，对，因为我们在修复古迹的时候，有的时候弄得非常绚烂，这个就是让人有点难以接受。但是它这个修旧如旧，就是你一进去之后，你会看到这个壁画是在墙上和天棚上是那种旧旧的，有点斑驳，然后是有像看残片一样， 对，甚至还有一些耷拉下来的掉皮。 其实那个修复师他们的这个工作，任务是把这幅画修得跟之前没有什么变化， 对，但你不能 弄得太新。技巧，对，非常难的技巧。 对的， 正是因为有这个壁画，所以这个书店是不许靠墙放的这些东西，就不能把这个墙给破坏。然后他们就在中间设计了一个巨大的，像是书架吧，实际上是三层楼高，因为本身很高嘛。一楼就是像一般的书店一样摆着很多这个流行的书籍。 那二楼和三楼到底摆了什么样的书籍？我们觉得这书店特别印象深刻的常明老师， 对，而且他是怎么登上二楼和三楼的呢？ 对。是有梯，直梯还是那种 直梯应该是没有 直梯还是没有到底是什么方式？下面的我们继续听。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五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星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双休日的天气。双休日期间啊，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其中周六的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不太好，有轻度到中度霾，出行请注意健康的防护。周日冷空气到来，北风渐起，扩散条件转好，比较适宜各位交通出行和户外的活动。周六12月15号多云渐晴，轻度霾，局地中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低气温-5度。周日12月16号晴，早晨有轻度到中度霾，偏北风1到2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7度，最低气温-5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英姿感谢各位的收听。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13分13秒钟哈，我不知道这个图书馆这个书店有没有类似的音乐伴着大家，是安静的还是有音乐的那种啊？长明， 安静的， 哦、安静 的。 但是这个书店里边是曾经有过音乐会 啊，办音乐会哦。 对，但是我们是没有看到嘛，所以就是特别推荐大家其实要去感受一下，因为首先这个。书店里边是一种古典和现代交织的，它的整个建筑是古典氛围的，而且包括它那些残缺的那些壁画啊，包括它的建筑，本身它又是教堂那个氛围，大家能够感受到那个哥特式教堂那种崇高感。但是呢，它的书架呢又是非常现代，对，它是铁的，所以就是它有2楼3楼，它有那个小的楼梯，很窄很窄的楼梯，你可以登上去， 是走上去的。 对，我是特别建议大家一定要上去，为什么呢？ 脏。 为什么来了？为什么呢？ 因为在二楼我看到了一本特别厚重的古代的书。 哦， 非常大，不知道多少页。它就是陈列在这个书架当中， 这么厚吗？ 对，有一种像图书馆的那种感觉， 三十厘米了，差不多三四十厘米了，那么厚， 真的就是那种大的，好像是最大的，像字典那么大，然后是打开了，然后那个书页都不是泛黄了，它是泛黑了。 哟，那得多少年了？ 就不知道多少年。然后它也，就打开一页，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就那种古老的那个书，嗯，然后。最重要的是你到了二楼啊，一定要俯视。为什么要俯视呢？它这个书店呢其实是主要分三个区域。第一个区域就是书架，错落的书架。第二个区域呢就是卖东西的地方的很多很多的手办，特别有意思。 好可爱啊。 对，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域就是它的咖啡厅。如果你从二楼俯视下来，它的咖啡厅设计成，就是它那个桌子是设计成一个十字架。是一个十字架型的长桌子， 然后好有设计感。 然后它那个教堂那个窗户的那个灯光，然后包括那个书，就是那个咖啡厅那个桌子上面的灯光，就一起都打在这个十字 架 上， 对， 就会有一种特别空灵的感觉， 好棒啊！ 对，然后就会有很多这个读者，其实书店里人不算多，但是他们就是买完书之后就会坐在这儿来喝一杯咖啡， 对，镶上了一个个灯泡。 然后我在那儿就拍到了几个就是正在看书的老人，非常优雅，对，所以我觉得就在这儿去喝一杯咖啡吧， 真的，我 感受一下这种古老与现代的碰撞，然后去体会一个城市最美的一个容颜， 很圣洁的一个形式，我感觉。 我买了三本书， 还可以买呢， 可以买的。然后他那个我买了两本菜谱，就其实全是荷兰文的，但是我觉得像菜谱这种东西，看看肉， 是有图片的吗？ 对，就是因为图片太好看了，所以我买了两本。 有天赋的人只要看图片，我就知道你是怎么做的。 对，然后我还买了一本荷兰文的梵高书信集。 哎呦， 天哪！ 应该是此行最大的收获。 您刚才说了，您读过荷兰的那个梵高的中文的，对不对？ 对， 中文的。 对， 那些文字，您觉得是符合梵高的气质吗？ 特别符合， 是吧？ 对，我读完之后才 有点天马行空的意思吧。 对，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一神经病。 对对对， 就是不疯狂 有这样的气质， 肯定是的， 是的，是的，就是谁在大风天出去写生， 对， 是不是？所以说为什么人家梵高能够成为就是传世的这样的大师， 对， 你要是没有点挑战极限的这种， 当然 对， 向他们致敬哈。 对，他特别对，内心实在是太热烈了，然后等于是就我觉得他就像一个把自己烧尽了一个人， 让我想起了海燕， 是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刚刚说到这个书店是这个城市的独特的一个点，那这个城市比如说跟阿姆斯丹比跟海牙比，它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这个城市节奏上颜色上， 首先哈，这个马斯特里赫特这个城市是目前认定的应该是荷兰最古老的城市。 哦，就是它。 荷兰最古老的， 对，就是它。然后呢在这里边呢，我就说一个地方你们就知道我为什么在心里私藏了，就是这一个城市它每一个建筑的那个下水道，就是它那个楼底下不是有那个下水道排水口吗？有一个小小的，它这个楼里的每一栋楼底下的这个下水道排水口，它的花纹都不一样。 哎呦， 就是你去想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它能每一个排水 口 都是设计的都是漂亮的。 哎呦， 然后呢，我们很幸运，我们在那儿订了一家酒店，这个酒店其实就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民宅，然后呢就是改成的这个酒店，没有电梯，老城，我的箱子在那个老城就拖了一回就废了，你去想那个砖 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推，对，我的箱子回来之后就残疾了， 我的天哪，万向轮都少了一个。 但是你必须是拉着进去的，因为它这个街道非常窄，是那个旅行车是进不去的。就你想想这个老城，它的这个街道是一个什么 必须得步行， 原 来可能都是骑马或者说走马车的， 对，是那种感觉。然后那个酒店特别有意思，一进去呢，它那个标志就是一个外国人，然后是特别浓重的两个小胡子，然后我们每一把钥匙的那个钥匙链就是这个胡子，就是一个皮子缝的小胡子。 哎呦，好有爱啊。 对，然后大家就可以拿着这个胡子去， 老城无处不精致，对， 就是那种，我觉得 就是荷兰对于美的这种追求真的是我去过的这欧洲城市中法国都是没法跟他比的， 真的， 对，真的是非常也是很惊奇。 法国退下了，那我想出去玩玩去啊！欧洲的荷兰这么有情调呢， 真的没，我绝对是没想到，去之前根本就没想到，然后就发现了一件特别惊悚的事儿，因为他那个楼是那种老的楼嘛，然后那个我们到那之后把行李扔了之后，我们就去逛街了。其实他晚上是没有什么营业的，他那个商业街虽然就是商业街不小，但是特别明显就是那二三线城市没有任何大牌， 了解， 对，然后东西看着吧也不新，可是呢还都很有味道，比如说他那个皮鞋和那个小提琴他放在一个橱窗里面，他卖鞋的地方他边上就会放一把小提琴，然后都是这种就又古老又素净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 好漂亮， 对，然后 就很有文艺气息， 特别让人感动的是就是那种安静，你会发现就是在大城市生活久了你会对安静特别敏感， 当然 对你可能在旷野生活久了你会对声音很敏感，但是我们现在是会对安静很敏感，在那个街上你晚上在那儿走的时候，因为它本身行人也少，而且荷兰是骑自行车嘛， 对， 你就会听到那个自行车那个飞轮的那声音唰唰就从你边上， 哇， 清脆的铃铛的声音，噔， 对，然后那个就是荷兰人又高大，你就会觉得就是一个就像一个什么巨大的一个魂灵就从你边上晚上嘛就唰就飘过去，很快的， 有趣的灵魂， 对，有趣的灵魂， 守门员2米1， 哎呦我的天哪， 真的是特别 放在那也可以了， 对，后来呢我们逛完街之后就在那个街边喝了点酒，喝点酒回去之后 惬意啊， 对，然后我女儿就是她要洗澡， 还有小宝贝呢， 对，带着闺女去的吗， 女儿也喝酒吗， 不，他们所有的地方都有饮料， 饮料，对对， 他们是可以喝可乐啊什么的。回去之后，女儿一推那个厕所门跟我说：“妈，你刚才洗过澡吗？”我说没有呀，为什么门上都是水，你想想在那么一个古老的就是木地板踩起来都吱嘎乱响，就是你在屋里走路都乱响，然后所有的那个椅子都是那种木头的藤编的，就那么一个酒店里你走之前是什么样，然后你回来之后他说有人进去过，大半夜的，就是吓死了， 有点， 对对对，真是很害怕。然后我就走到那儿，壮着胆子就跟他说：“没关系，不用害怕。”后来才发现这酒店实在太逗，他那个厕所的浴室门那个玻璃上面是做成水滴状的，就你无论什么时候看，它都像刚洗完澡的样子。 哎呦， 真的是吓死了。后来呢，就是你去上厕所的时候，你坐在马桶上，你就会听见痛痛痛痛的脚步声。哦。它那个是木质结构的房子， 就连在一起， 任何一个人在楼里面走路你都能巨大的响声， 哦， 就是完全就像要发生 了解 故事， 明白， 又是一个有趣的灵魂， 对，这么一个古老又有趣的一个城市， 像这种类似的酒店的风格，在这个老城市都是这种风格的， 应该是很多的，都很小，它没有电梯嘛，所以搬箱子非常累，但是很值得，就房间是很大的，然后就尤其是它那个古老的木地板，然后屋里还有那种木质的地球仪， 那个 feel 就来了。 那感觉一下就，尤其你那个文艺的心，哗就被吊出来了。就是 创作吧，赶紧写点东西吧。 对，感觉一下回到了哪个世纪啊？ 就是 两个世纪前， 就是几百年前。然后， 真是 我在那儿发朋友圈之后，有一个特别著名的那个古生物学家，一个李老师，然后他就跟我说，哎，你们没有去看那个一个著名的一个恐龙嘛，我说， 他也是在这个城市吗？ 对，我不太懂。对，后来就是跟我说世界上第一条苍龙化石是在这里发现的，然后说这里是白垩纪最后期，恐龙灭绝时期的国际标准地层，就叫马斯特里赫特街。阶段的阶， 有文化学者间的交流， 对，就 学者之间的交流就是这样的， 对，就是他说完之后， 给常老师累的，找这个地方也好找吗？这个地方？ 没有，我们没看到，但是他告诉我们是这个地方，对，然后就会对他印象很深，而且马斯特里赫特是1991年签订了一个条约，然后欧元的诞生地就在这儿 啊，欧元， 对，这是欧元的诞生地， 这 是欧盟的发起的一个地方， 这个城市有味道了， 对，所以就是 简单这么一说哈， 对呀，这个城市 就这么几个点，你就会发现，这真是一个让人我就特别想去住一个月，只能等退休了。 没有，寒假也是可以的， 寒假可以的吧？ 对， 这个城市冷，因为荷兰一年四季都是对呀。 我特别想提醒大家的就是， 冬天不要去。 我们七月份去的海牙，海牙是边上那个 有海 吗？ 对。 穿什么，就是那个七月份啊，盛夏酷暑的晚上，我穿了一件冲锋衣，就是不带那个绒领的、 啊、 冲锋衣外面那一层，我冻得瑟瑟发抖、 啊、 然后我女儿穿了一件绒衣、 啊、 就是那种薄一点的运动衫一样的绒衣、 啊啊啊、 冻得都待不住了、 啊、 就是我们后来就冻得就嘴唇发紫，就赶紧回去。七月份的晚上海牙就这么冷、 啊、 我的天哪， 毫不夸张，我都不敢想。 那我觉得就是穿小薄羽绒服才可以、 啊、对，后来确实有人买了小薄羽绒服。 那你说梵高先生、 啊、他得多冷啊 那你咋不说梵高先生他可能穿的厚呢，披着军大衣去的 艺术家，他 啊 汗衫也穿花 不是艺术家也要命好吗 海牙七月份那么冷呢，哦、 嗯、 提醒大家啊，这个体感是小羽绒吧，啊小羽绒 真的是小羽绒， 至少要带一件冲锋衣、嗯、就是外边那皮儿至少要带一件。 那 我 想问一下，我 觉得就是穿个小皮夹克里边还得加一个小抓绒的那个衣服。 那倒不用、 啊、 那太热了。 八月份 里面一个衬衫差不多。 八月中旬的那温度就、 哦、 应该会好一点，但是好不到哪儿去 啊，也不会太热。 海边也有关系、 嗯、 它海风大， 风很大、 嗯、 海对风特别大、 嗯嗯嗯、是这刚刚听到的这个非常古老的城市哈、啊、 对， 马斯特里赫特 、啊、 对 得去溜达溜达、 嗯、 文艺心一下被打开 了、 啊、 对， 而且就是就这种小城特别适合待着，你去慢慢挖掘它的历史、 嗯、 它有一条这个河，这个河是东西两侧是不一样的、 嗯、 西边就是现代城，然后我忘了哪边的是、 嗯、 是这个现代的，一边是古代的，就古代的这个就是旅游车都开不进去的、 嗯、 但是大家不要把马斯特里赫特想成了就是一个座特别陈旧的那种城， 不会的、 嗯、对，它的新城是非常发达的，我在新城逛了一下午，我买了好多东西，那个完全不输于三里屯，很奇怪，它就是，对，它一边是特别崭新的那个商业街， 要新就特别新， 各种各样的这个化妆品啊，然后包括它那个很现代，很多好玩的东西，然后一边就是特别古老的，然后早晨起来那个天发粉的时候，你到那个河边你去看，它有一座特别古老的桥、 嗯、 然后那个古老的桥上面就会有零零星星的有人有车还有那种电车哈，就特别适合拍照，美极了、 嗯、 哎呀我的天哪， 又有水又有桥又有人、 嗯、 你知道这个老城和新城怎么区分吗？ 嗯， 老城的旅行箱的轮子比较多 啊， 新城没有， 新城是很平整， 对吧， 对， 路不一样， 新城是自行车比较多、 哎还有这个老城名字叫做马斯特里赫 特、嗯 啊、赫特， 对，大家就叫马城了， 马城， 因为好多人记不住我们，大家就叫马城、 嗯、 马城 嗯， 嗯，个人觉得是河南非常有气质的一个城市了、嗯、 对，哎，可是如果我们要是去到这儿、 嗯、 是从哪儿去呢、嗯、 从首都吗还是从哪里？ 我们是从阿姆斯特丹过去 啊、嗯，那直接就有火车或者说什么到那儿吧， 开车其实没多久，荷兰国土面积非常小、 啊、 它那个城市和城市之间离得很近、 啊、 但是马斯特里赫特我们好像开了得有三四个钟头，这就属于在荷兰特别远的一个地儿了。 对对对，那边就比利时了。 对，它因为它离比利时很近， 是都到边 境了，就是我觉得如果到比利时的话、 嗯， 也可以直接从比利时过来玩。 嗯， 我觉得倒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嗯， 反正这是我心里私藏的最美的一个荷兰的一个城市。然后回来之后，我女儿就把自己微信的那个地址改成马斯特里赫特， 有 一定很多人看不懂。 你看看。小心思 是啊， 哎，我想问一下哈、 嗯， 妈妈是非常文艺和感性的， 嗯、 我个人认为哈、 嗯嗯， 女儿跟你有相像还是有不一样的感觉？ 她其实骨子里应该也挺文艺的， 也挺文艺的、啊。 对，然后但是她显得比我理智一些， 哦、 参加辩论赛嘛， 哦、辩论赛， 对，对 哦、 所以就属于那种还是比我更理智一些， 是的， 更理性。 我觉得那样也挺好的，因为太感性的人总是容易。犯傻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喜欢感性一点 所以你特别喜欢我 是的 对，那个表达是非常让人觉得很想去听下去的感觉、 嗯、 对， 对， 对， 就是让人有画面感，就 是 虽然我没有去过、嗯、但是听常老师这么一说我就仿佛已经去了，嗯， 掌声掌声掌声，好地方好地方，马城马城 马城、 啊、 马城， 对，很难记，就记马城就 OK 了， 是的， 对， 刚马城说完之后呢，大家再回味回味，但是我们节目还有9分钟， 嗯， 那不一样的小众呢，荷兰那边还有哪些地方是让你印象深刻必须要说一说的？ 海牙还没怎么说 的、 对，那就说一下海牙吧，海牙我想说两个地方，一个就是跟中国人很亲 应该说是很亲切的。它有一个酒店，就是这个海滩， 嗯， 这个海滩上面的这个酒店叫做李鸿章大酒店。 哦， 当然这酒店人家原来不叫李鸿章大酒店，但是那个名字是荷兰语，我也念不下来。 哦，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是因为在1896年的7月份，李鸿章作为第一个到荷兰的外交官，他是住在这个李鸿章酒店，而且在那儿就是提过词的。然后他的那个题词，后来被人拿回国内了， 嗯， 就是此地空余黄鹤楼嘛， 嗯， 是可以进去看的，非常古典，它有点像那个老电影《布达佩斯大酒店》的 那个 样子，因为一进去，它那个建筑上面，它好多它的那个像舞台一样的帘幕啊什么，它是画上去的，所以就是写得很古老。 是的。 然后它那个天棚，那个顶上那个光射下来之后，它有一个就是过廊的这个顶棚上，它用这个有点像绿松石的那个颜色， 嗯嗯， 这个颜色很少见， 嗯， 然后上面画了很多飞禽，然后我拍了照片之后发朋友圈，我那个专门研究鸟类的那个朋友，哎呀，快多拍几张吧，说这个画得太美了， 啊， 所以这个海滩，如果去李鸿章大酒店可以就进去逛一圈， 当个景点。 对，然后这个酒店门口还有这个著名的这个音乐人Bon Jovi的他的那个手印，嗯， 哦， 手印， 老方可这儿， 他在这儿， 对，可以到那儿去看一下， 嗯， 然后 今天来整五首歌， 对，五首歌，五魁首， 对，666啊，五魁首，哎呀，印上了， 帮小 薇先生留在了海牙，然后海牙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打卡的地方就是莫里茨美术馆， 莫里茨 美术馆，这个人叫莫里茨， 啊， 然后。到那儿去的那一天，我就换了一个耳环， 嗯， 换了一个珍珠耳环，大家知道为什么了吧？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哎，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嗯， 这幅著名的维米尔的画就在这个莫里茨美术馆里面， 真配搭。反正每个人出行用心的人啊，他就得有这样的感觉。 对，就是用心，你也要了解 对里面的内容嘛。对， 因为这个建筑啊，它是1633年就有了， 嗯， 这个是原来这个巴西总督的一个宅邸， 嗯， 后来就改成这个美术馆了。然后除了这个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因为我是挺喜欢维米尔的， 嗯， 就因为他没有自画像，然后也没有什么资料，就只知道他有一堆孩子，然后生活的比较困窘。我觉得这特别符合一个文艺少女对那种男人的那种向往和想象。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应该是又瘦又白，然后那个又很忧郁， 嗯， 那个又很疲惫，就跟那周准现在那个状态似的。然后 周准现在是胡子拉碴， 对，可能就是这个状态。然后他画 生活困窘，一堆孩子，还能画出来。然后还有一只残手， 然后他的这个画 太惨了。你哎，你现在这个形象和经历完全符合一个超级艺术家的人设。 对对对，确实是， 是当代艺术家。 行李箱的轮子都没了。 你行李箱的轮子，你有行李箱吗？ 哎呀， 已经穷的连行李箱都没有了。然后 是挺有画面感，嗯。 对，然后在这儿呢，就还想提两点。除了这个最著名的这个戴珍珠耳环的上，这个画非常小， 嗯， 就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这个蒙娜丽莎 特别小， 是很小。 对，其实就看着 方巾似的， 就跟个比方巾 还 小， 还没有 A4 纸大。 对， 而且你仔细去看啊，它那个画面已经开裂了。 哦， 其实就是已经那个油画的颜料已经裂了。然后在这里还有著名的，就是伦勃朗的那个叫做解剖课。 哦， 就是一堆人围着一个死人，然后中间就拿开，都特别简，因为 那个好多美术馆都收藏过这个。 对对对对，那个是在那儿，还有伦勃朗的自画像，据说是伦勃朗就是去世之前最后一张是。那张老年自画像是在这个莫里茨美术馆的，美术馆不大，转认真的转也要一两个小时。因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美术馆它除了这些著名的这些油画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是17世纪荷兰的这个风俗画。大家知道这个，文艺复兴之后就是把对神的那种描绘转向了人嘛，然后就荷兰在这个时期就开始出现了风俗画。就比如说咱们说，你说西山行旅图是中国人去描写中国文人，然后那种君子在这个山水之间，但你又看到这个《清明上河图》就是市井，反过来，同样的，其实，在荷兰，尤其是莫里茨美术馆，有非常多的市井画，就是他们称之为市民画，就是人们吃喝玩乐的样子。 是的， 太好了，这多接地气儿啊， 特别接地气。 真实反应。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也是很著名的，就是他的一些静物画。 嗯， 因为以前在这个美术界，那天我听了一个广播，就说，在那之前，静物是不太被接受的，就是你为什么不去歌颂神？你干嘛就画个水瓶？那你就画个苹果，这。 前是不可以接受的，但是在这个十七世纪的这个荷兰的这个画派中，它更多的就关照人，所以在这儿， 对， 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去了解。 是的，莫里茨美术馆啊， 对， 一个很小但是很雅致、非常丰富的小美术馆。 对， 我个人认为今天我选的音乐也符合今天的感觉哈、 啊， 就是很有情调和气质，很有深深的故事感。 我觉得很有情调。 常老师其实在言谈举止里他读了很多的书，书是读了很多，然后你在交谈的过程当中，你会对他会有非常多的可以随便引出一句就跟他当下说的内容是有符合的那种， 对， 一种据点， 可能是 引证哦， 老师的 老师嘛，对。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教师，然后他才能整理出来如此有条理但是又丰富充满情感的这样一个分享。 这趟行程是几年之前最近吗？还是 两年之前， 两年之前， 两年之前。 然后这个莫里茨美术馆还有一点，我特别希望大家去注意，就是它门票，它门票特别漂亮，都是它这个名画的，而且每个人的门票是不一样的，它分好多。 那我可以挑吗？ 不可以。然后我只好借别人的。 手花三点不一样的嘛。 对。 还有一个一定大家去看啊，它每一个那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他胸前有一个刺绣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一个像。这个刺绣的这个特别美，这么大吧，然后就是没有手掌，他每一个人都很自豪的别着，然后我就用我拙劣的英语去跟他们交谈，我说我特别想买一个，实在太美了，然后他们非常骄傲的告诉我不卖。 不卖，那可以送吗？ 这是他们的一个标志。然后荷兰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他所有的博物馆都有一个共同的徽章，是像一个大对勾，那上面是写着 museum， 就是他是所有的博物馆的那个工作人员，我在阿姆斯特丹也看到，在别的博物馆也看到，他都统一的一个标识，应该是他们国家的一个博物馆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标识。然后就尤其是这个莫里茨美术馆的这个刺绣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我只能拍下来，然后就放在记忆里吧，很多东西带不回来，就放在脑子里，也是你的一部分。 是的， 也是的，就不一定，对，你喜欢一样东西不一定非得拥有它，那得不到的才永远在骚动嘛。所以说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她一定会被全世界人记得。 天哪， 对，然后他们的文创也很好，就是虽然不便宜哈，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买回来做个纪念吧。他那儿有卖珍珠耳环的。 对，珍珠耳环， 周边得有， 戴的珍珠耳环， 对。 我们老说呀，出去玩呢，我们会避不开吃喝玩乐娱乐游。在这个吃喝玩乐娱乐的填充过程当中，常明老师的填充是非常常明式的风格，他能用他的知识，用他朋友的一些比如说点播呀，或者一些让他的让他的这个旅行变得不太一样，而且在分享给大家的时候呢，也是让我们觉得听得去，时间过得太快了， 对呀，我们都没有听够， 只说了两个小小的地方，荷兰就把荷兰一下子提到了那么样一个高度上。 对，因为就是有的旅行者，尤其像常老师这样的旅行者，他会带着自己丰富的知识储备去游览一个地方， 对， 所以即便是一个很小众的地方， 也会与众不同， 很多玩法。 是的，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再次谢谢政治老师常明， 谢谢， 好，谢谢大家，也谢谢各位听众。 是的，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啊，伴随着这样优雅的爵士乐的鼓刷的声音，各位沉浸在这座老城马斯特里赫特当中吧， 还有海牙的海边。 到时候你慢点走，你。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我国27岁男子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